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 Radio 2013， 制約扶傾，四面受敵。 声势力竭，继续青筋暴现，不平则鸣，只因心系香港。身体力行，隔空发功，郁敏踩墙，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又到冇黃毓民嘅毓民頻道，咁啊今日好多謝阿陳文啦，又係連拍兩場 啊，錄音同埋依家現場， 係啊係啊， 跟隔離， 係冇辦法，又係毓民一唔響度就即係騰曬雞啊！咁啊就今日有樣嘢宣佈先啦，就第一樣嘢咧就係我哋喺聖誕節嘅時候，我哋都放假嘅個台，就個放假嗰個日子應該就24、25號啊，嗰個就禮拜二同埋禮拜三，係咪啊？咁但係冇辦法啦，咁禮拜一禮拜四原本我都想放嘅我係好想放咁但係因為都唔撞正假期，冇辦法真係係啊，咁就叫等等鬱敏返嚟2014年先大家即係同大家見面啦。咁今日嗰個話題其實都離不開呢隻公仔啦，叫係咪老母西係咪 係 咪 正讀嚟嘅呢個冇 正讀， 唔係粗口嚟， 唔係粗口嚟係咪咁所以嗰個題目呢就應該咁定法嘅，就叫做呢掉老母西定系还是掉汽油弹好？啱唔啱啊？一定系要掉，唔可以掟， 手到引爆自己。 咁呢条新闻咧，其实就我觉得有少少就系即系都系浪费时间。咁点解咧？我觉得掟嘢其实好简单的事情嚟嘅啫。你掟个鸡蛋或者掟个公仔咁样，咁唔通嘅嗰个即系鸡蛋会？即係構成呢個巨大殺傷力武器咩？係嘛？ 好高速度 都唔得， 佢會難 嘅。因為咧，即係中國有個成語叫以卵擊石啊，咁以卵擊石嗰、那個即係現象，大家其實都見到啦。咁但係其實喺坊間咧，幾日都講過呢個問題噶啦。咁即係我再講翻，即係談論嗰邊呢個事件咧。其一就喺歐洲或者美國政壇咧，即係掟雞蛋呢樣嘢都即係可以講話，即係大家已經係習以為常到唔需要講噶啦。咁就但係有一件事咧，有人提過，但我覺得喺呢度再可以再提一提嘅，就大概應該係2007年嘅時候啦，就係、是、應該係呢個六月啦，就係、是、當其時咧就係英國嘅選舉嘅。咁就即係其中一位國員咧，即係副首相啊 ，John Prescott 啊，彭士國，就喺街道咧就俾人掟雞蛋。咁佢做一樣嘢好，即係我覺得好好醒神嘅，就點樣佢同人隻抽。咁而家喺 YouTube 都睇到呢段片㗎，真係直情。 以前都有網友係 share 出嚟。 嗱，直情呢個係睇到哇，即係呢個睇下一拳啦，呢、這個一拳擲落去，擲嗰個唔係個選民喎，係嗰、那個即係內閣成員喎。咁冇事嘅，收尾冇事啦，就個原因好簡單啫，因為咧John Prescott 佢自己係拳手嚟嘅，佢練過拳嘅。咁就收尾阿 Tony Blair 講嘅説話啦 ，John is John。咁你識佢嘅人，你知佢點噶啦，即係廣東話翻譯咁啊。呢個其一啦，其二就即係嗰個就真係巨大殺傷力武器啦。就有個伊拉克嘅記者向呢個小布殊掟鞋，嗰個就一嘢飛埋去，咁跟住佢閃到，咁佢閃到之後個反應咧就話咧。It's a size 10 我覺得用一個價 ，Made in China 嗱，咁即係呢啲講話講出嚟，而家就好簡單啦。其實即係如果你掟嘢呢啲喺西方嘅政壇或者稍微即係民主啲嘅制度咧，基本上即係只不過構成大家喺茶餘飯後嘅一個趣味性嘅話題。 都預咗啦，預咗點反應、點應對㗎啦，都唔會話好大陣仗㗎嘛。又話又要告人啊，又話要乜？ 係係。咁另外一個就係阿大隻佬啦 ，Terminator 啦咁佢嗰陣時俾人掟就是 You owe me a bacon 係嘛？掟完蛋之後，咁我諗呢啲其實喺坊間報紙都寫過曬嘅，基本上冇乜談論嘅價值。咁但係香港咧，就即係、就是、我諗嗰個政治氣氛嘅倒退，係形成咗呢一個係一個值得討論嘅話題。基本上我覺得係 what the fuss 嘅。What the fuss 唔係 what the fuck 啊，係 what the fuss 啊，即係 fuss 就好 fussy 啊。咁但係咧，譬如今日喺蘋果呢個社民連嗰位朋友啊，陳德章都寫一段長文啦，有好多人問候佢啊，或者仲係點樣咁。 我覺得真係其實大家點解要將呢、這個呢件事提升到一個政治嘅抗爭嘅層面咧？實際上唔係，你掟個雞蛋只不過好平常嘅事嚟 嘅，即係早係應該掟㗎啦。 係啊，早應該掟啦。 咁嘅即係以梁振英咁嘅統治嘅態度，同埋咁輕佻、咁輕，即係咁輕蔑對人民咁輕蔑嘅態度，早係應該掟。 早應該掟嚇。咁所以咧，即係另一個牽涉嘅問題就係、是、鬱敏喺立法會講過嚇，即係如果遲啲再係咁樣咧，就唔知就係掟雞蛋㗎，掟汽油彈咁樣。咁亦都係構成咗另外一個即係好多人可以入位嘅一个即係主观上可以入位嘅一个咁嘅言论啦。咁嗰件事我觉得呢就即係大家唔需要评论话哦呢、這个即係谁是谁非嘅问题吓。喺我哋呢度三个嚟讲已经有一个好清晰嘅立场係咪啊。但係个问题呢就係呢即係呢一个公仔本身啊构成到呢就係可能呢呢、這个出售呢个公仔嗰方咧，都受少少压力咧，就要令佢改名。咁、但系之所以改名咧，原本就系呢个名本身咧，已经构成一个好值得讨论嘅问题啊。就点解叫老母？点解叫老母西？系嘛吓？咁原来咧，即系呢个普通话嘅所谓拼音或者嗰、那个译音咧，就构成咗我哋喺广东话入边咧，相当之有趣的一個話題。 唔係，我成日懷疑他哋唔譯做老福西，就 Lufsig。 Lufsig， 即係嗰個咪德文嚟其實。 瑞典話， 瑞典話都應該， 但係應該類似咁讀嘅，因為我見過有啲人 post 上去話瑞典請個瑞典人讀都喺度 Lufsig 咁。咁應該係老福西嘅，但我估係喺普通話度老福西係翹口啊，同埋唔個福字係太中國化啦。太漢化得滯，所以老所以整個老母西咧，即係個母字喺女字邊一個母，專門揾嚟譯音嘅，咁樣睇，哎，來老貨咁 啊。係啊，嚇！咁但係呢個問題咧，其實就牽引好多嘢啦。即係舉個例咧，近年我哋喺香港都備受呢、這個即係有論嘅譯音嘅問題嚇。咁越嚟越出怪嘅譯音，即係舉個例子最經典嘅啦，就呢個維珍尼亞變咗弗吉尼亞啦嚇。咁另外一個阿錦應該講多兩句啦，就係呢個碧咸Beckham。就點解會搞成呢個貝克漢姆？ 呢個都好彩啲，即係香港嘅體育版都仲係受得住，即係都未仲未係用呢個翻譯咯， 係咪啊？ 嗱，一般新聞都唔會敢用呢個翻譯咯， 唔敢用係嘛？唔敢用咁、那個原因啊？ 我諗係太多女 fans 啩， 即係你違背民意嘛，同埋兩個中文字，你整咗四個中文字。 但係好多足球術語其實慢慢香港啲體育版係慢慢用咗大陸啲足球雜誌咯，用開啲。 哦，呢、這個係即係好必，即係好 即係嗰啲十二碼變點球， 係啊，會好幾會出現一個現象啦。咁其實一個原因就係、是、可能做呢雜誌嘅人本身都喺大陸嚟嘅。咁、其二咧就係、是、嗰個經濟嘅誘因啦、因為可能即係買翻睇嘅人可能都即係諗住又要照顧呢個所謂中國市場係咪啊？ 都第三句嚟，因為嗰個體壇周報嗰個系統出咗本足球周刊，又上咗係幾高下。 係、這個呢個大家要同意。 即係以前嗰啲香港嘅報紙體育版就係抄英國嘅 World Soccer 或者 Football Two 嘅，但係而家可能就索性即係翻譯都慳翻啦，就不如抄足球周刊嗰個咯。 嗱，咁呢個問題咧就要怪香港人自己咯，即係你自己唔能夠堅守自己。個文化本位喎，係嘛？咁但係咧，我自己有一個親身嘅經歷嘅，就我上廣州啊，咁咧就嗰個其實傾過嗰個都係女仔嚟㗎啦，咁當然佢係廣州人啦，咁佢識廣東話啦。佢話你香港啲譯名真係好啊！你睇下淨係碧鹹呢個字，真係點解我哋會自己會譯成呢個貝克漢姆嘅？佢自己都講到覺得即係唔多妥當啊嘛嚇！咁但係咧，除咗呢個之外咧，即係基本上咧，好多球隊嘅翻譯名咧，即係基本上已經脱離咗我哋嗰、那個即係優雅嘅感覺，係咪啊？舉啲例子出嚟嚇。 其實呢樣嘢真係唔知係香港就係廣東省都仲守得住，因為有啲香港廣播佬係上咗去廣東省啲電視台嗰度廣播嘅，佢都仲係即係有時會迎合翻啲廣東聽眾，佢都係仲。會用翻香港譯名咯。 係嚇，舉個例啊，修咸頓係咪喺大陸叫做南開普敦係咪？ 係啊，用翻個城市名咯，用翻即係官方嗰個譯嘅城市名。 咁韋斯咸 做大劑，即係佢托定咸真係照翻逐個音咁樣變翻做中文添。 哦， 係好巧口嚟 㗎。係啊，嗱，點解我哋要詳細去講呢樣嘢咧？因為咧，其實如果你將呢個碧咸呢個名改成貝克漢姆咧，佢喺香港呢個即係收益咧會下降一半以上啊！我話俾你聽，我警告。 突然間認唔到啊！ 嚇！ 一来认唔到，二来觉得 唔系啊！ 你译贝克汉姆似德国人啊，大佬 唔系啊！佢译唔到啊，碧咸嗰种潇洒 啊， 即系你人要如其名啊嘛！碧咸，你话呢个名一。 即系你唔睇个人咧，就系想碧咸呢个名个样一定好型嘅。你阿贝克汉姆咁样个样一定系唔型噶嘛？ 都系似德国佬啦，贝克汉姆 就咁。所以咧，中国人有句说话讲啊，讲得好好嘅。唔，我谂应该系广东人啦。唔怕生坏名，只怕改坏名。 即系广东音嘅译音啦，即系广东音又一来入声合口音啦，所以咸字真系叫咸。虽然佢读琴啦，但系都系读叫咸字。另外就系广东音嗰啲九音音节系配到英文啦，即系 Beckham 就变 Beckham、 嗯。 另外一个我成日举嘅例子就系、是，譬如话吉域机场咁样 ，Gatwick 咁样 ，Gatwick 或者 Gatwick 咁样，即系吉域。但系你普通话系认唔到吉域嘅，一定系译做系盖特威克嘅，攞嚟搞 嘅。系啊，咁基本上咧，即系你睇到个规律就系咩咧？如果透过呢、這个普通话嘅音译咧，一定系长，长好多。喺具体呢个例子啦，碧咸同埋贝克汉姆呢个就起码长一倍，系咪啊？咁如果系即系嗰个公仔咧，就老母西系嘛？咁啊，当然对我哋系即系照顾有加啦吓。我谂呢个系一个阴谋嚟嘅，其实 预咗俾广东人玩嘅啦。 系啊，咁但系即系大家听到呢度，唔好觉得我哋纯粹吹水。其实咧，我觉得咧，其实而家香港咧，即系除咗嗰个政治嘅斗争之外咧，仲有一个所谓文化嘅斗争。 嗯， 咁呢个文化斗争其实就系体现咗喺呢只公仔嘅译名上面啦。我唔系讲订呢部分啦，我订呢部分我咁冇得值得讲，系个译音。咁点解话即系呢个系一个斗争咧？就系咧，大家可以想象咧，将来咧香港嘅街道名咧系全部改过晒佢，全部系以呢、這个普通话嘅译音，系将呢街道嘅名系将佢变成。吓、啊，即系香港嘅街道名称吓，佢、一个例子，譬如话我哋呢个七咸道啊，咁啊 Chatham Road 咁啊，唔知改咗咩啊，七耳潭黑咩啊，潭舞，七耳潭舞道， 应该查到，因为 Chatham 呢个字，英国海军队有只字立系用咁命名， 有一个 Chatham Road 啊嘛吓，咁呢个名其实真系错嘅，因为广东话咧其实都译错咗嘅，七咸道咧个英文名唔系叫。Chatham Road 是 Chatham Road， 嗰、那個 H 音嗰個係唔讀嘅，就的月等於嗰個 Beckham 呢個名係唔讀嘅， 吞咗 Beckham 或者 Chatham 嘅嚇。所以應該如果即係真正嘅正確嘅廣東話嘅譯音咧，唔係叫七鹹道，係叫七潭道，係咪啊？咁呢個就冇所謂啦，即係集飛城市啦，係咪啊嚇？咁另外一個例子就係譬如話呢、這個即係蘇黎士巴利道啦，我唔知而家好似改咗係咪？ 改咗叫蘇士巴利道，因為個 L 唔發音， 係因為個音係譯出，即係譯錯咗。 八幾年有人指出過， 有人指出過，因為你睇落去的音就叫 Salisbury， 其實就唔係，因為叫 Salisbury 嚇。咁呢、這個即係慢慢就證明一樣嘢，就係、是、香港人嗰、那個。英文的程度咧係被逼地要提升嘅， 因為啲字啊讀音唔同，英文好多嘅，好多呢啲拼音嘅陷阱嘅。 係啊，咁嗰個就即係警，即、就、係、是、一個警惕大家啦。即係喺呢個文化上邊咧，其實大家要好醒覺呢樣嘢，就係而家每改一分。即係呢啲咁嘅譯音咧，都要同佢作出呢個巨大嘅呢、這個即係抗拒嚇。咁但係咧，即係最核心問題當然係啦，呢次訂呢只公仔咁樣，其實咧就陳雲喺佢個 Facebook 度寫咗好多嘢嘅。咁你唔怕呢度同即係再大家講一講啫。 即係你訂公仔咧，就係、是、啲粗口諧音，就本來就應該用講粗口或者係用實際嘅。即使是象徵式的暴力都是暴力，都是行動的，就不是先說於粗口，首先不是先說於粗口，其次不是先說於粗口諧音，再其次就是粗口諧音都不夠膽講，就找一隻公仔掟出去，是啞了的失語的，這個真的左膠的學術語言，失語的抗爭，所以就找一隻公仔，我不懂講，我就掟一隻公仔，就叫丟你的老母西，就這些就是由具体的抗争行动一退到语言，再退到语言谐音，语言谐音都不够胆讲，用形象化的一个投掷失语的过程，这些就是阉割，是自我阉割，而那班泛民那班这样的粗口来扑街冚家产，就是一班自我阉割，就企图将香港的抗争行动就自我阉割到无声的状态。 陳文哥講得好好啦，即係呢番説話咧，其實我就唔會講，但係即係出自你口咧，我就可以加以補充啊。咁大家有睇今日信報啦，李增寫一個啦，就係、是、一個和理非 1.5 係嘛？咁、那個原因好簡單，就係、是、咧，因為咧唔知到何時咧，就係、是、呢個和理非非咧，竟然成為我哋呢個抗爭嘅一個。框框就正如我哋嘅基本法一样吓，即系你不能超出呢个和理非非呢个范围吓。呢、這个大家系默认咗嘅，由今次事件已经睇咗噶啦吓。 最核心的問題就不是和理非，而是最想起那個非， 連粗口都不敢說， 粗口都不敢說， 他覺得粗口就是譴責，就是仇恨，就是說不要說粗口，連一些很文雅的You go to hell， 你落地獄啦，你死啦，咁都覺得係粗口，因為呢個覺得，喂，你應該係請你下台先至係OK嘅語言啦。 係啊，其實由呢個咧就大家即係應該連結到另外一個事件啦，就係個 what the fuck 個事件啦。阿林老師到依家都未復到課嘅。即系而且我可以預見一樣嘢咧，佢如果真係有機會復課嘅話，有人會喺個學校門口教佢， 搞鬼 嚇。咁呢個亦都係另外一個問題，就頭先我哋講緊個和理非非嘅問題咧，就係幾時我哋講呢一個所謂即係粗口呢個問題，竟然成為一個政治上呢個罪不可恕嘅十惡不赦嘅大罪。 應該我記得應該兩年前啊，鬱敏同啊黃碧雲議員喺立法會度傾啊嘛，就總之係你唔講粗口就唔啱嗰啲啦。跟住佢話自己我係女人嚟嘅，你唔可以講嗰啲咁嘅説話咁嗰類嘅。整整下就只要泛民一個人講呢個嘢咧，佢嗰個象徵嘅嘢就會整到成個集團都係咁。我所以成日話佢哋一個邪教集團嚟嘅，即係佢哋嗰啲形式主義嗰啲 symbol 啊，即係嗰啲象徵物咧，好快就感染到成個集團都係。咁呢個只有邪教先會咁。 係啊，嗱，我之所以講話 what the fuss 呢個原因咧，即係點解咁搞咁大件 fuss， 即係呢個咁大，即係大家討論嘅原因咧，就係、是、因為原來我哋潛意識上咧已經俾咗自己一個限制，一條線係不能逾越嘅。呢條線首先第一重嘅關卡就係個粗口嘅問題。因为原来过了呢度，已经实有人已经觉得系已经系一个抗争好严重嘅事件嚟噶啦。 而实际上讲咗粗口，未必亦唔显示话抗争会成功，亦唔显示共产党或者系梁振英会下台，你惊你唔会了。你自我設呢個限嚟做咩啫？同埋自我設呢個限，只不過顯示係我係榮譽嘅。即使我抗唔抗爭都好，我都係居於一個聖潔嘅中產階級。而呢個中產階級咧，係除咗香港受歡迎之外，去加拿大同美國都 OK 嘅，因為係移民身家清白啦。呢啲咁嘅路數就一睇就明啦。 係嗱，呢個咧就有所謂政治潔癖或者係一個即係道德高地啦。嗱，但呢個道德高地咧係高度咧係常人不可企及嘅。就是你不講粗口，你不打交，你不會做出任何犯法的事情。基本上呢，如果你去到咁樣就冇抗爭㗎啦。咁但係呢個好簡單嘅，呢、這個我哋唔需要去詳細講。 接受一個順從啦。但係以佢哋呢班咁嘅律師、會計師、醫生嚟講，佢哋處於嗰種順從嘅位置，佢哋係舒服嘅。佢唔係低下層嘅。 因為我哋心理學，即係心理學入面講有一個 comfort zone 啊嘛。就是你出咗嗰個區域之後，你就覺得渾身不自在嚇。咁所以呢個即係粗口嗰度，其實已經令到佢哋感覺到渾身不自在噶啦。咁但係咧，即係呢個係一個嚴重嘅倒退嚟嘅。嚴重嘅倒退點解咧？即係大家如果有聽網台，大家都知道。最早期咧，其實我哋特登喺節目入邊講嘅。即係當其時，我都係其中一個最早期去講啦。但係即係近年，我已經少講嘅原因就係覺得，即係呢個係受制於呢個邊際抵減效益嚇。咁當其時，我哋點講？我講一個説話，就是英文嘅，就引用一個喺美國嘅六十年代嘅一個即係所謂棟篤笑嘅演員 Andy Bruce， 佢話 ：If you can't say fuck, you can't say fuck the government。呢、這個就係成個即係講嗰個字本身，呢、這個粗口嘅字本身個政治上嘅含義，就係、是、如果呢、這個即係呢一個咁嘅所謂禁忌，呢、這個禁區你唔突破嘅話咧，你更加唔可能從個權威上去挑戰一個政權或者一個政府。 同埋當時係以呢個香港電台、商業電台嗰啲唔准講粗口嗰種神秘守則嚟反抗咁樣，即係針對仲嗰啲咁嘅神秘守則，嗰啲神秘守則又唔匿俾人睇嘅。 咁我即係再次強調呢個一個嚴重嘅倒退，因為我哋當時即係做嗰時已經講過好多次啦。咁講翻，我覺得即係已經失咗效用啦，即係無需要再講啦。咁但係問題話，你發展到今年，哦原來呢個即係我哋當其時以為突破咗個禁區，原來根本從來都喺度。根本在我們的政治的日常的論述裏面，這個原來還是一個禁忌來的， 還有他們炸低用一個失語的狀態不出聲的狀態打破了，還整班人陰陰嘴笑的， 由普通的左翼仔一路去到李柱銘這個這樣的政黨大佬，都是拎著一隻毛公仔跟著陰陰嘴笑 的。是啊，那你所以看到呢，就是當一個公仔風行一時，加上這個蘋果日報再吹捧的時候呢，就各界的名人咧攞住呢個公仔出嚟，就走去個鏡頭面前拍自拍一張咁樣，係嘛？咁但結果去到昨晚咧，就發現一個即係呢件事咧發展到一個階段啦，就係竟然連呢個689都攞咗公仔出嚟影。 嗰個都估到啦，估到佢係會用呢招嚟破，但佢唔係破得太靚，淨係擺喺度，擺喺個電腦隔離咁啦。 咁但係呢件顯示係咩嘢咧？嗱，呢個其實呢件事咧本身係一個幾吊詭嘅地方嚟嘅。嗱，個吊詭嘅地方喺邊度咧？就係咧，當即係喺世文令嘅成員去掟呢個雞蛋上去嘅時候咧，佢掟中咗阿 曾俊華。 曾俊華。咁曾俊華當其時咧係想用一個英國文官習以為常嘅方法，就係用一個幽默嘅形式去化解呢一場咁嘅即係小型嘅抗爭嘅活動。咁其實咧，如果當其時佢講呢句話，冇人阻住，好得體啊、但梁振英做一樣嘢就話：你唔好發表你私人意見嚇。咁呢個好嚴重嘅問題，要即係嚴肅處理咁樣。 依法辦， 依法辦事咁樣嚇。咁但係到到咧，即係呢個路姆西嘅時候咧，佢表現出另外一種態度出嚟咯，就係、是、哦呢、這個咁嘅幽默咧，我都有噶，我可以精嘅 公仔受得住有餘咧，我就等喺台面你掟咩啫咁啊。 咁於是乎咧，就係、是、有所謂佢帶翻你班人去拍呢個路姆西嘅公仔轉頭啦咁樣嚇。咁所以呢件事咧，即係個吊鬼地方在咩咩咧？梁振英在一个场合面对鸡蛋的时候，他充分显现了他那种中国中共官僚的对待群众的习性，就是很凶狠，寸步不让，针锋相对。 我是流氓，我怕死啊！即系用翻啲胡语讲，即系我系流氓，我都讲惊乜啫咁。 系咁，但系咧，佢发即系当然发现到就是、哦，原来呢班人咧连呢个讲粗口嘅能力都冇嘅时候咧，咁佢就觉得啊，我好轻松啦，我要攞你个公仔玩定玩翻你班转头嘅。咁成件事嗰个政治所谓政治嘅层意，即系层面就喺呢度啦吓，呢个是其一啦。咁至於話阿鬱敏講嗰個咧，喺立法會講過咧，就係掟汽油彈呢個咧，其實大家如果睇嗰個原文，我哋一早已經講咗啦。呢個係一個警告嚟嘅。 警告嚟啫，即係你就依家咁做咁衰，就係啲人已經係忍無可忍，就俾只雞蛋你食。你第時你再咁樣衰落去，汽油彈有份你食嘅就係 啊， 即係預測或者警告 咁啊。就係咁簡單啫。但係後邊嗰個含義係咩咧？即係我都講過，但我唔怕今晚再講講。後面涉及到個問題就係、是。在这个极度的压迫的政权之下，这个暴力的抗争和暴力的智慧在道德上有没有一个根据在这 里？有，当然有了。 陈文哥讲得很清楚，避而不用，我不用，但是不等于我是无条件地和理非非。因为最记住这个是好像现在讨论这个问题的，就是大家潜意识上但是默去了这件事，和理非非是我们必然行动的一个框框来的。但是大家有没有问到为什么一定要和理非非呢？在什么条件之下我们不会和理非非呢？ 即是当政府是跟你理性对话，还有是以理服人的，你有道理他会跟你，或者你有道理他跟你妥协，给一些政策给你，那可以和理非非的。英国人去，比如英国的统治去到九十年代，大体上可以用一些象征式的示威，或者在港督府面前打烂个饭碗，那就已经知道工人没有公开，那政府开始做事，那那时候可以和理非非，因为那是用最低限度的刺激令到政府做事。但当政府不做事，或者政府是变本加厉，你要整个越黑人憎地对你的时候，你就要将那个行动要升级到他是怕。而当然最终是他是有能力镇压人民的，但是由于那个暴力或者那些集体的叛逆的行动，令到个秩序搞坏了，令到他赚不到钱，令到他统治成本很高，他要妥协。 是啊，我想即是前几天大家看过陶杰一篇文章，就是讲南非的政府都有底线嘛。咁喺咩条件之下可以无，即系无，喺咩情况之下可以无条件和理非非？就系嗰个压迫你嘅政府都仲有少少人性嘅底线。即系举个例，点解甘地可以喺呢个英国统治嘅殖民地统治之下，可以讲呢个和平嘅非抗，即系和平完全和平嘅非暴力抗争？因为英国佬有底线。点解马丁路德金喺美国佢抗争？即系都系坚持这个和平而非暴力咧，因为当其时嘅美国佬管治阶层都仲叫有底线， 有底线，同埋佢个人权系写咗人人 写咗喺宪法， 写咗宪法度，佢唔执行或者佢执行得唔好啫。 系，但即使如此咧，喺美国咧，喺马丁路德金嘅另外一边咧，都有 Malcolm X， 佢宣扬一样嘢就系黑人系有权利，道德上嘅权利去用暴力。保護佢自己， 即係換句話講咧，和平非理性嘅抗爭，佢係消費緊另外一邊嘅武力抗爭嘅。即係當有兩邊嘅抗爭嘅人，一邊係武力嘅，一邊係用衝動嘅方式，另外和理非非嘅時候，那個極權者嗰個政府就誒、哎、我要我 buy 和理非非個套，咁嗰、那個武力抗爭嗰套咪退啦，或者係會隱藏咗啦。但係冇咗武力抗爭嘅時候，和理非非係睬你都傻。 係啊，即係阿陳文哥嘅講法就好啱啊，就係話咧。 在什麼條件之下可以和你非非呢？就是因為你原來有個幫手，那個人就宣揚暴力的。 就是當時為什麼英國政府會聽你班和你非非的泛民和社工說話，因為那班土共是扔炸彈的嘛，大哥。現在扔炸彈那班土共 去加入了政府，加入了行政會議。 是啊，咁所以嗰個即係和你非非唔係無條件嘅，和你非非係一定條件之下先可以和你非非。咁、那個條件係咩呢？就係同你去周旋嗰個政府，即係你對抗緊嗰個政府，佢仲有人性嘅底線。咁你可以問一個問題，就係而家你交手呢一個咁嘅中共嘅政權，佢有冇人性嘅底線咧？ 佢一來冇人性底線，另外佢冇一個長治久安嘅準備啊、嗯，所以佢連我哋喺中國政治屬於個機微政策都冇，即係話佢籠絡人民、收買人心嘅政策，佢都唔諗住做。個原因係佢根本佢唔諗住長久統治呢個地方，佢 得幾耐得幾耐。 佢嘅必即係且戰且退嗰類人嚟嘅，即係領導人七八成嘅，或者十居其九嘅親屬都係攞美籍護照或者加籍護照嘅。咁香港更加唔使講啦，係咪？即係一個空巢政治、空巢政府嘅自然就係唔需要顧忌我哋俗語講嘅收尾嗰幾年啊。佢就係夠鐘嘅就走人啦。係 啊，咁啊，但係一陣間我解釋一下點解咧？呢個政府特別是以六八九為首呢個政府咧，係唔需要有底線啊。其實有啲原因嘅咁啊。咁但係呢度咧，其實我想引用一句説話啦。嗱，即係如果我哋講，譬如話而家呢個普選嘅問題，或者呢、這個即係同呢個中共政權佢哋去周旋或者去談判嘅時候，實際上中國成語已經即係講得好好噶，就係、是、與虎謀皮，係、 嗯、 嘛？咁但似乎呢個説話咧，不足以令到即係香港人覺得有任何感覺，因為已經係太習以為常啦。咁啱今日睇咗一個説話咧，其實就好適用咧，就即係而家去傾普選或者你點樣去抗爭嘅一個狀態。咁呢個説話原來是丘吉爾講啊，咁説話就好簡單，就話 ：And the pizza is one who feeds a crocodile, hoping it will eat him last。 嗯， 就是一个即是 一个 孤寂主义者，其实就是一个想让不断去被这个鳄鱼吃东西，而幻想这个鳄鱼呢是最后尾先吃它的。 或者吃饱了，始终都是很多低下层来给它吃，都轮到我中产的嘛，就是这 样。那即不是讲话他们不清楚呢一个即对手是几咁凶残。不过个幻想就是呢这个对手呢，他当他对冧晒其他人的时候呢，他留低我。那的时候呢就即我就发达了这样。听落这个说话本身就好像很荒谬，或者即根本没人。但这个其实正正是即系能够概括到而家呢个现象，就举一个例子，譬如话倾唔倾呢一点倾呢一个喺基本法框架入边提名委员会提名呢个问题。 嗯， 哦，就系、是、其实咧，泛民心里边嗰条底线就系话咧，你排除晒其他人都好，即系等于食晒其他人好啦。 有份啦。 但系咧，你唔会食我，你唔会排除喺我咧喺呢个即系入闸嘅可能性入边。 一个温和安全嘅反对党咁样，一个极权政府系唔会， 仲有个装备 打烂个花瓶嘅、嗯，打烂个花瓶拎个榴莲你咪死。 系啊， 系咪唔系拎个榴莲啦？打烂花瓶你拎咗个炸弹过嚟， 系啊， 唔够胆打烂嘅。 阿根上先想讲咩？ 即系话都系咯，都系话唔即系佢哋仲觉得仲觉得佢哋自己可以做花瓶啦。 系，因为但系呢个喺佢哋嘅幻想入边系有呢个可能性嘅。 呢、這个实际上系可行嘅，所以我成日闹啲中产，成日闹泛民，但系佢哋系成功嘅，佢哋系理性嘅。所以我哋唔好投票俾佢。 同埋，老姆西呢件事仲係一個小插曲，就係好奇怪，就係嗰啲西方傳媒係會大肆報導呢件事嘅，即係反為即係香港水深火熱嗰啲，佢哋唔會報，或者報嘅話就會用嗰啲好醜化嘅角度，即係話啲報導派啲 中共分子，始終中外有別。 係咁，所以咧，即係喺香港而家呢個處境咧，大家就唔好諗住咧有呢個西方嘅傳媒或者西方嘅國民主國家會關注香港人嘅處境。要救香港人咧。只有香港人自己 靠自己。 好，我第一節結束，我第二節再翻嚟。